时辰时。 心肚， 哎，心肚。令尊大人可在家？ 弟弟往前村饮酒去了。 哦，令堂里 母亲早年去世。 哦，令堂今世了。瑞子林兄， 没有 林弟， 也没有、 哦、弟弟也没有，瑞子姐姐，姐姐没有，妹妹。请问小娘子，你们这里叫什么村？ 独曲村。 哦，这里的人家都姓独吗？ 只有我们一家姓独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在这村里没有本家，可有亲戚？怎么？亲戚也没有，哦，老亲没有，新亲戚一定有的呀。新亲戚也没有，哎呀，这淘气了，像是也只有一马和酒屋，新亲戚也还没有啊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新亲戚一还没有啊！ 哎呀，银子归他了，银子归他了。 尊府的桃花开的是繁茂盛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 我们。 的桃花与别枝大不相同， 嗯，先是我们栽种的好， 不然是栽种的好，看这娇红嫩白，与小娘子的面貌一般，岂不是格外的好看？ 嗯。我看这桃花的颜色，倒与水寒的面色差不多。 哎呀，小生真的醉了，真的醉了。只是小生哪有福分，比得上尊夫桃花美丽与小娘子做。 我弟弟也该回来了。 哦，令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小生只得告辞了。 事情是分宝的，天下是爱国之民，赤子一品诚心万方向两足 thank you。

张王李赵四位仁兄，我们鲁国人同船回去，哎，岂不是好啊？ 哪有鲁国人呐、啊？ 张王李赵，你我这不是鲁国人，师同在外。 啊啊啊！我不在内。 啊，你怎么不在内呀、啊？ 我暂时不想回去。 这是为何呢？ 我来看看风景，要在这里读书啊。 想必你在勾栏院中有了相识啊、 不是，哪有此事啊？ 要不然嘛，就是被什么妖精迷住了。 哎呀，我乃正人君子，从无邪僻之心，难道你还信不过吗？ 老兄啊，我们带的盘费本来就不多，你在这里怎么支得下去呀？ 是啊，我也不好交差呀、啊。老师， 老兄，我们回去吧，明年再来。你不回去，你母亲我也会叫我接你回去。你不要使你母亲太着急了啊！ 回去吧，回去走吧， 明年再来。 收起来得了， 少管闲事啊！ 我就是喜欢花啊。 Thank you.